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2年前，阿瑞问藤子：“我喜欢你，你愿意喜欢我吗？”说这话的时候，阿瑞心里忐忑不安。2年后，藤子问阿瑞：“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说这话的时候，藤子心里忐忑不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无坚不摧，无所畏惧，却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斗不过时光。他总是从来不问我们的意愿，就打磨我们的感情。只是有的感情会因为时光的洗刷变得愈发澄澈坚贞，而有的感情磨着磨着就没了。阿瑞和藤子在一起2年多了，直到现在说起阿瑞对藤子的告白，藤子心里仍是满满的不可思议。因为谁都没有想到，阿瑞这样颇受老师和同学赞赏的乖乖学生，会喜欢藤子这样天天上课、看小说、吃零食、睡大觉的叛逆姑娘。高考结束的那晚，很多人一起去了 KTV， 毕业了，狂欢和眼泪似乎是这个夜晚的主题。平日里不敢抽烟喝酒的人，不必再躲躲藏藏了。平日里不敢表露的感情，也没有道理再躲躲藏藏了。阿瑞借着酒胆对藤子说：“你今天很漂亮。”一向爱开玩笑的藤子笑得特别灿烂，回答：“我知道，我一直都很漂亮。”包厢里灯光很暗，所有人都笑得特别大声放肆，似乎在宣泄自己长久压抑在各种公式语法和答题技巧下的情绪。考试，滚蛋吧，教务主任，滚蛋吧，暗恋什么的也滚蛋吧。阿瑞又喝了2杯酒，走到藤子的面前说：“你今天真的特别的漂亮。”藤子仍是嬉笑着：“谢谢，我知道了，我一直都好漂亮。”谁都没有注意到，此刻阿瑞一如往常淡淡笑着的脸上带着不为人知的宠溺。音乐声太大了，藤子不得不把耳朵凑近阿瑞的嘴唇，才能听到他说：“我喜欢你，喜欢好久了。”后来阿瑞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的他比高考做最后一道数学题的时候还要紧张。 18岁的阿瑞没有一点恋爱的经验，不太懂得讨人欢心，年龄还比藤子小上几个月。其实藤子是不喜欢阿瑞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的。其实谁都不知道藤子藏着什么心事，有人以为他一直是非单身，有人觉得藤子这样的女孩看起来高傲冷清，不好接近，所以大家都没想到看起来温润老实的阿瑞会喜欢藤子这样放荡不羁难把握的姑娘。然而让大家更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俩在一起了。恋爱了的阿瑞有着所有初恋男孩子的激动和热情，他会不管任何人的眼光，一心只有那个自己觉得美好的不得了的姑娘。他会每次陪藤子坐半个多小时的公车送她回家，然后再一个人不舍地坐车回去。他会每天晚上和藤子打电话，说了几十个晚安也舍不得挂断。他会每天晚上问藤子，你明天会过来玩吗？或者我明天可以来找你吗？那个时候的藤子总是笑着跟他说，我们不是白天才见过吗？热恋的时候，阿瑞近乎无底线的宠着藤子，无论藤子说什么做什么，他都完全的支持和附和。只可惜再浓烈的感情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的趋于平静，更何况感情从来都是一旦你伤了心就再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女孩子们都是容易被感动的，哪怕再硬再铁的心都会被长时间的照顾和体贴给融化成一滩水。其实阿瑞一直记得藤子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和藤子在一起了，你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很脆弱，而且他不可以再受伤了。只是感情的事情谁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了不得的保证，我永远不会伤害你，我永远不会让你哭，这种话听听就足够了。大仲马曾经说过，争吵和伤害也是试探爱的一种手段。后来藤子有时候会忍不住问阿瑞，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说这话的时候，藤子看着热恋过后归于冷静的阿瑞，突然想起了两个人的第一次拥抱。那天下午，阿瑞把藤子送到了车站，却迟迟不肯坐上回程的公车，直到司机催促，阿瑞突然而又匆忙地拥抱了藤子。不过是一秒的时间，却让两个人都通红了脸。其实矛盾也是检验爱情的一种方式。你有听说过谁恋爱不哭不痛不闹分手的吗？只是有些人熬过去了，会因此变得越来越懂得理解和原谅，而有些人熬不过去就自此分道扬镳，再无相爱可言。其实藤子就是我，阿瑞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一起从高中迈进大学，一起迈过了彼此的20岁，我们已经见过了家长，也把对方的坏脾气和缺点都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了对方是一个和自己最初以为的有落差的人，却还是想牵着手过完这一生。朋友说，爱写文字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抑郁的情绪，我承认自己是个有情绪化的人，甚至有时候有些患得患失，很多次我都害怕地问自己， 是不是不爱我了。可是我清楚地知道，我仍然会忍受我的坏脾气，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在我生气的时候哄我。他仍然会在吃饭的时候把我喜欢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跟我说我长胖一点会更可爱。他仍然会拉过我的箱子，一个人提着两个人的行李。他仍然会在送我去车站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直到车开走。他仍然会在我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双眼里布满了不舍得。那么我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爱与不爱不是说出来的，他不说爱你却并不一定就是不爱你了。热情退却过后，我们都要细水长流的继续生活。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自从每种花都有， 不用回答，我知道的。 以后买花的人亦更迟，自觉对正心意，偏主角爱丽丝，怀疑什么都是可兑换爱的棋子。自难半张花店当大礼，以后对他之前找跌身地，别怪他没原委，拈花需要钱币，同时留低一家妻儿更浪费。会赠他这花痴一间花舍，也不算坏情人，应该不接受还是忍，没要紧。我爱你是馈赠是缘还是忍，这世界尊严玫瑰未够深。这个名应该美丽如童话，等于相恋不应计何时间，非花似落霞，只关于有眼，根本不应说代价。这位主角实际，往日这收花人便有心计，没有福做贤妻，专心打理园艺，来人或许一位花神会面世，宁愿信这世界始终都好，占多数善良人，花花的宇宙流通着。但说真，要你我欢欢喜喜，闲来其实只要他有意去送人玫瑰便有心。这个名应该美丽如童话，等于相恋不应计何时间，非花似落霞，只关于有代价。选花给恋人，对爱丽丝何解？ 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 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是我找回你爱情。 橙子一点一点地睁开眼睛，四下观望。 最后抬起头，望进了一双湛黑湛黑如墨的眼睛。橙子眨眨眼，那双墨黑墨黑的眼睛也眨一眨。橙子抿抿嘴，怯怯地看那双眼睛，不敢动弹，不知所措。而就在橙子的面前，眼睛忽然微微微微地勾勒出好看的弧度，清清亮亮的眼睛笑笑看住橙子，橙子便有了几分晕眩。而就在橙子晕眩的时候，那团毛茸茸轻轻地更加温柔地包住了它，眼睛里亮了一亮，而橙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毛茸茸给带走了。橙子即使晕眩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里他都甚至不知道带走他的这团毛茸茸是什么，要带他去哪里去。在橙子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毛茸茸都用那双好看有着精致黑人的眼睛看着他说，放心跟我走吧。然后一心无措的橙子就只能点点头，默默地任由毛茸茸带他走。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橙子渐渐看清了毛茸茸的真实样貌，原来是只漂亮的狐狸，长长的尾巴，软软的毛发。橙子有了那么一丝丝惶恐和犹豫。橙子心里想，有件事狐狸还不知道。橙子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如果开了口，狐狸还会不会愿意带他走。可是狐狸一边走一边问橙子，橙子橙子，你愿不愿意让我就这样背着你一直走下去啊？狐狸还摘路边好多好多新鲜的玩意儿给橙子，都是橙子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温暖。终于有一天，狐狸在开口问橙子的时候，橙子轻轻轻轻地低下头去，盖起眼睑，慢慢地说，可是我不是一只完整的橙子，你还愿意背着一只不完整的橙子继续向前走吗？狐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在橙子的耳边轻轻地轻轻地说，可是不管你是不是一只完整的橙子，都是要离开那棵树跟别人走的呀，莫非你想自己在地上乱滚一辈子吗？橙子依旧低着头，眼里瞬间有了泪水。原来橙子小时候和兄弟姐妹嬉戏，不小心被推到树干上撞晕，然后失去意识从树上跌落。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橙子经历了第一回失重，第一回未知。还好橙子小，弹性足，没有摔成好多瓣，但是却永远失去了身上的一层皮。后来是邻居鸟妈妈帮助橙子重新回到树上的，但是橙子身上被蹭掉的那层皮却永远没能长回来。狐狸摸一摸橙子的脑袋，我愿意，橙子，我愿意继续带你走。那天晚上，橙子躲在草丛里哭了很久，久到月亮都躲到了云背后。第二天起来，橙子趴在狐狸背上，让它继续拖着它走。这回上路的时候，橙子忍不住抱紧了狐狸的脖子。世界安静的，连风声都没有变。 They say every man goes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HUD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与一个旧友的故事。我和他相识于高一，他是个才女，如果生在古代，定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妙人。我们一见如故，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许是太过亲密，滋养了无数生出矛盾的可能性，而这些矛盾也在2年后的某一天爆发了。现在想来不过是细碎平常的小事，奈何当时上升到背叛的高度。我像一个小丑一样，毫不犹豫地对这份友情宣判了死刑。他到我家去找我，递给我一封信，我没有细看，草草丢掉一旁，对他的期待也没有任何回复。这个世界上比形同陌路更残忍的是反目成仇。好的友情让两个人变得更好，坏的友情却是两个人变得更龌龊。我们极尽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的软肋，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忘记了自己曾经把他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我忘记了自己曾经和他分享过所有的秘密，我忘记了我们曾经一起有过那么美好的回忆，我变成了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我无意间在抽屉中翻出他当年写给我的信，我才知道自己当时错得有多离谱。他在信里写，当我遇到心事时，第一个想向你倾诉，当我快乐时，第一个想与你分享，出去玩时，我只想和你一起走，逃课也只想和你一人逃，喜欢和你操场上散步，喜欢放学后骑着车载着你，喜欢我们手拉手出现，让别人知道我们永远这么铁。我没有办法描绘那时看到这些文字时的感受，我只记得难受了整整一个晚上，心里想了无数种可能。如果我以前认真看完这封信，如果我当时不那么咄咄逼人，如果我能理智一点，可是我又突然地发现，千万种可能都不可能了。很多人觉得能让女生刻骨铭心的只有爱情，其实友情比爱情更深。上了大学以后，她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聊一聊她现在的生活，聊一聊我的近况，我们默契地如出一辙，不再提那些尘封的旧事，只是彼此心里都明白，那段青葱的岁月再也回不去了，中间隔着的是跨不过去的万水千山。我希望他将来会更好，就像我们原来幻想的那样，变成最好的自己。有些事就像一只插销，死死别在你的心门上，慢慢的插销锈了，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那些深埋心底不想再提的名字，也总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沉默。很多个夜晚，喜欢爬上宿舍的天台，星辰闪烁，夜幕低垂，突然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忽闪而过的就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告诉那些拥有平生之欢的人， 遇见知己已是幸运，要学会珍惜。我后悔过，我不想让将来的人也后悔。最好的友情是久处不厌，不是乍见之欢。 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在转变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许多人都描述过自己与老友多年后再见的情景，有些人见了会后悔眼前出现的是另一个人，再说从前也无用。有些人未见时还有些许紧张，见到了却依然亲密如昨，不管双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身份如何，只是对方认识的你我。人都是害怕时间的，与故人相遇难免担心岁月的变迁，或许最好的友情就是不必思考见或是不见。我们都知道友情是如何变淡的，身处不同的城市，有了不同的际遇，有了不同的朋友，彼此之间的未知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的回忆越来越少。偶尔想起一些话，想打电话过去，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忙，最终作罢。大多数的友情都是这样消失，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下，从来都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陈佩斯这样评价自己和朱时茂的友谊。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即使你们平时都彼此忙碌，绝少联系，但知道你过得好也就足够，有事儿了一个电话，不必担心对方介意，有事儿才找，二话不说帮你解决，燃眉之急，这样的朋友有一二也就足够。我们人生里的感情无非是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总让我们迁就，爱情总让我们迷乱，三者之中友情最轻，但却因为它的轻最让我们舒服。我们想在友情里找的难道是陪伴，是依靠，是慰藉？大概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不时常维系也不迁就，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伪以待的感情，那是我们人生的休憩之处。有些路要一个人走，你不必陪我，如果遇到了风雨借我一把伞足矣。我们为了梦想生活各自为战，有事联系，没事各忙各的，越简单越熨帖。许多年后，你或许已经不会在意那些来来去去的过客，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你不必考虑和谁的友情多一点和谁少一点，时间已经沉淀了一切，不再愿意时常剖自心迹，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几位不必言谈却都明白的老友。古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二字，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而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历来为人称道风雪火炉好酒故人，离开多久多远，其中情节曲折都不必说，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能饮一杯无。 情

笑着难过，自我惩罚，强装。